91.9 云嘉民生展望电台，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七 UFO Network。 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8。 本周第890周第五名，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帅到分手。第四名，周汤豪帅到分手。第三名，831任贤齐阿信干哪干哪。夜明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第一名，郑秀文裸体早餐。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oco 李玟。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回到18岁的那一夜。飞碟电台，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just wanna keep calling your name until you come back home. 春天的大家， 你们回来吧，各位。 10:06，来到今天呢，新的一个月3/3/3/3/3月1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那如果呢，你有 follow 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的话，你有 follow 我们的脸书的话，你应该知道这是青春点点的倒数五集。 5、4、3、2、1。 所以希望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在人生哪一个阶段听过青春点点，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你可能还没有打电话进来过，或是你想要趁着最后的时候跟我们说说话的话，我们剩下最后的五集的时间，欢迎你在今天晚上， 再扣掉一集马克信箱， 剩下4集现场的时间，欢迎你在今天晚上打电话进来。虽然我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圣不可以侵犯的契约，就是每个月的星期每个月的1号跟15号是我们的点播特区。 是，会不会有人说你今天不做点播特区，还我点播特区？ 好，那 你要点歌也可以，是不是？ 我不做点播特区，都已经剩最后四集了，你在跟我讲什么点播特区？3月1号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生日寿星。首先呢，是来自于大约一年前才开始听青春点点点的大肠，他说真是相见恨晚啊，我去年从研究所毕业，感谢有这个疯狂的节目陪伴我忧郁赶论文的时光，毕业到现在呢也耍废了一阵子，最近我终于开始想找工作了啊！希望马克玛丽祝我生日快乐跟求职顺利，也希望你们可以事事顺心， 求职顺利， 青春点点点长长久久，谢谢你啊！长长久久，光这个生日愿望我们就达不到了啊！ 没了，你那边没了， 欢迎啊！ 这边呢有假大卫，他的大卫不是大卫像那个大卫，是胃很大，假装胃很大。马克玛丽，你们好，3月1号是我的生日，希望我的家人朋友们健康平安，然后自己的人生可以过得越来越自在。括号是要多自在啦。最后希望马克玛丽用山东老兵腔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虽然我们的山东腔根本就不是山东腔， 水鬼， 我们根本就乱讲一通。 你用心讲了没？你糊糊糊糊的带过 什么梦？你才模模糊糊的带过嘞， 根本没有人在仿模仿，你认真模仿， 认真模仿什么？认真模仿我觉得这根本不是山东腔。话说就是因为昨天228嘛，所以卧槽呢就是 公布了一个就是之前228那个陈怡台在台北的广播，嗯，然后那个打开以后听，哎、欸，那真的不知道哪里省份的口音，哎，就我真的是 你是连学都没有办法学那个， 我现在真的学不出来，哎，然后我就想说，我是因为看着字幕，所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想如果我用听的， 你的你是完全听不出来的， 我是真的完全听不出来，是什么摸金花摸害怕那种， 摸金花摸害怕，你的摸金要摸光， 你的墨镜要磨光。 对对，你听得一清二楚，你还在那说什么？我说怎么都听不懂，你还在听力的，你这小子。 你继续，你继续把你那个。 假 maker 他说呢，原本听到别的节目停播了，哦，没什么感觉，但是一听到千人点点没了，我有种想哭的感觉。目前是个会考生， 会考生是国三，哎， 愿望不多。希望点点点可以长久的播下去，跟考上我目标高中。谢谢马克玛丽。玉泉，哎、欸，这个字是念泉还是生呐、啊？ 我看不到，泉。 玉泉说：“今天是我生日，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祝我生日快乐。”憨吉呢？今天是他的18岁生日，希望马克玛丽可以帮我唱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祝我自己今年可以考上第一志愿，他是勇敢的指考战士 Go Birthday 九九，今天是我生日，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祝我生日快乐 九九。最后呢，3月1号秀星还有吕小好，嗨马克玛丽好，他想要点播，嗨马克玛丽好，哦，他是嗨一，嗨一马克玛丽好，想要点播五月天的好好，我是吕小好，这一两年才开始听青春点点点的录音档，每次上班的时候呢，跟同事都听到只能无声的笑疯，谢谢你们那么闹，让无序的上班族增添色彩。我跟玛丽一样也单身了5、6、7年之类的，有点久， 我 玛丽已经进入到8了吧， 7、8、9吧，反正我就一直在超前你。 希望青年，对，如果你不教的话，你就一直 你是永远拼不过我的。 这是一个小学6年级的数学题，就是小明他现在以时速20公里在操场上跑步，另外呢，小华在他前方20公尺的地方也以时速20公里的时速跑步，请问他们何时会相遇？答案是不会。 对啊，怎么可能出这个？一定是前面跑比较慢啊，问什么时候会相遇啊？ 干嘛？我不能就是考。那这样你如果遇相遇的话，你就不能比喻这个比喻嘛？你今天是不是要找我吵架？ 没有啊， 你说倒数5集在那边跟我吵架。 刚刚那个是我是就事论事。 那这样就比喻就不能比喻，因为你现在就跟吕小好，你们就维持同步进行嘛，你们的差距永远都是那个时间，时间是无法被超越的。你有时间虫洞吗 ？Calm down, OK。科学家说已经有平行宇宙存在了。 哪一个科学家？ 我就看到标题这样写啊。 好，然后他说希望今年可以交到男友，还有5月底去南美洲旅游呢，可以顺顺利利的，所有我爱的人都可以身体健康最重要，祝我31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Yeah！ 同时呢，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就是青春点点的官网 www.青春点点.tw， 我们的 CTO， 我们的科技总监 Chris， 这个位置呢才在1月20几号，我们说庆祝青春点点的平日版10周年，然后他做出了一个线上可以就让我们不管是点歌啊，还有就是这个很方便的生日快乐的日历型留言版，然后才做完了这个点点点，我才说， 哎、欸，还好你没有买我还好我阻止你去刷卡 买10年，对不对？ 10年的耶。 那时候我才说，我未来想要就是青春点点真的可以打造出一个线上虚拟的，就是社群跟平台等等之类的。史上最短命 CTO Chris， 我对不起你。好的，今天的青春点点在这边，如果你是只听节目的话，你只听广播，你只听 FM92.1 飞碟电台，或是你只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APP 收听的话，可能我们还没有表明的很清楚，就是青春点点这个节目呢，从正式要算起来，那时候我们从几年开始算？2014年的10月17号，2004年的10月17号。 你说 星期天版，嗯，然后平日版呢，从2007年的1月23号 123自由日， 然后一直到现在，反正总而言之就超过十年，或是你要算星期天的就是十二年的时间，嗯，然后我们即将在下一个礼拜画下句点，就青春点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下礼拜三月七号是星期二吗？ 星期一星期二的晚上之类的，星期一的晚上，星期一的晚上， 星期一的晚上会跟大家说再见。 是的是的，所以青春点点就剩下最后的这五集的时间，那好好跟大家说声再见。所以如果你是一直有想说我想要打电话进来的，可是却一直没有打电话进来的， 话说那个迪诺他那个真的让我很什么三倍小右的故事，嗯，就是那个忧郁指数是三倍小右的故事，嗯嗯嗯，他从很久之前就说什么有一天打电话进来讲，后来就家人又还没睡，他又没打没打没打，他再不讲我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三倍小右的故事了啦。你有很多秘密还没有跟我们说吗？ 或者你可以 是时候酝酿，可以说一 说，是时候可以跟我们讲讲，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 如果你的梦想是想透过广播平台告白， 嗯嗯，你确定要由我们来执行吗？ 哎， 你知道是哎，怎样？是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那种概念吗？就是啊，我们平常都好像瞎搞胡搞，然后要告白的话找这两个好像不太靠谱啊，但是他们快要死了，没有关系啊，他们应该会做得很好的。错，人之将死的时候就是怎样， 你还是可以试一试啦。就如果这是你的梦想，他脑袋管我们俩讲什么，他的梦想就是想透过这个很复古的平台告白嘛。 OK，好，0223639955 0223639955，这剩下几天的青春点点点，我们也不放543片头了，就是 啊，如果他还想再听一次怎么办？ 听录音档嘛。 我还想再听一下青春追追网的片头。 好啦，都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点播青春天吹吹网的片头，你就必须要用口哨跟我们讲话， 你要来交换就对了。 对，话说呢，就是最近这几年我时不时都会回头去 YouTube 上面听青春吹吹网，然后每次听我都会再多听懂一些。 哦，真的啊， 我就觉得当时我表现怎么那么差，这明明很简单啊，我 听 得懂，听 了很多次好不好。 Yes， 我们也要 become just another ex， 我们要只是变成一个曾经一个过去的节目了。嗨，你好。 Oh my， 哎，嗨，马克玛丽。 你是谁？ 哦，我是那个台中的 Gavin。 Hi Gavin。 哦，天啊，我居然可以在今天打进来，我因为我刚还在洗澡，我现在刚来吹完头发而已。 嗯哼， 对啊，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写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有提说那个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在听了，嗯，然后那时候马克不是还犹豫了一下， 嗯， 对啊，然后我就是稍微讲，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啊，嗯，对啊，我其实中间换的还蛮多名字，我想说趁最后的机会跟马克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从高中的听到现在， 嗯哼， 对、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用那个马独标，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哦， 就是马 记得，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其实是我 马独标，就是马独、 啊、 就是两个马， 对，标就是三匹 马，念标、嗯、马独标， 对，那个应该是13年的暑假开始吧，我记得、嗯、如果没错的话， 然后那个时候还就是开始找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三，比如说三只鹿念出，三条龙念踏，嗯，龙踏踏，嗯，好，请继续， 对啊，没有，就是 鹿出 啊，我觉得好难过，你们居然要结束了，对吧、啊？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会结束的那个事情？ 二月就 其实也没有 多很久很久哎、欸， 就是差不多我们公告星期天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吧，二月 哦，对，那个时候就知道， 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很没有很确定， 那时候没有很确定，就是那时候就是大概就是给你有个心理准备，就是青春点要拜拜喽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就想说，难怪最近马克讲话好像都透露出一些小线索那种感觉。 这个就叫做结果论。 就是你现在知道结果， 马克之前，对，我见马克之前就讲一句说什么我觉得我现在不要再做那个为未来没有把握的事情做预备。 可是其实这句话，放在很多地方都很实际啊，你本来就不能为了你没有把握未来说任何事情啊。 然后对啊，我就想说跟这个全部套在一起，真的蛮稳的。 好， 对啊，好吧，那就祝福马克玛丽，就是在未来还是一样保持着那个青春点点点精神，这样。然后希望各位点友也是一样，就是比较，这样我们以后还会有版剧吗？ 我现在就在想啊，就是未来假设我们办版剧的时候，可是因为没有青春点点的平台。然后就没有什么人会出现， 就已经没有那个向心力了。 对啊， 我们没有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呜呜呜。 就是你们已经不是每一天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哦， 就好像就是开同学会就是怎样， 很久不见， 稀稀落落，要来不来，你也不勾参加或拒绝，你就会勾再看看。再看看就会导致那个活动很有可能缺钱，那我们那赔钱那是绝对不可以办的。 哦。好，太难，实在太难过了。因为我今天没办法去啊，对吧、啊？今天准备考试，后来就没办法去。 我知道，我们等待你上榜的消息，啊、然后你要履行你的承诺。 哎、对啊，那个马克的信箱是怎样？是我现在写信过去，你们还是会回这样？ 对啊， 还是会有节目播出吗？还是就只有微信而已？ 就是回信啊。 回信，你要在青春点点听到，就是这个礼拜就是最后一次的马克信箱。那之后我们会自己在， 之后我们就自己找时间，然后如果还有信进来，我们就自己录，然后放到 YouTube 上面。 哦，原来如此。 但前提是大家如果继续写信的话， 对， 会啦，我一定会写。 没有，今天就是公布了那个、Facebook 公布的消息之后，然后看到很多人就还是会说，哦，那我要写信。然后只要你有说写信的，我就在上面回说好，等你。我每个都会回好，等你这样子，说到做到这样子。 好，我有说到做到。好 ，OK， 再见了 ，Gavin。 好，那好，再见了，拜拜， 拜拜。We were sitting in a park car, stealing kisses in the front yard. We got questions we should not ask. How would you feel?Told you I loved you. No.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No. I'll be taking my time or spending my life falling deeper in love with you.So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But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Na-na-na-na-na-na-na-na. Well,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有没有一首歌伴你一生，走过青春年少陪你胡闹，尝过爱情美酒品味酸甜，扛过劳苦心情奋斗打拼， 让台湾一个好所在，我们心中都有爱，汉字欧里都港口在，风风雨雨我们一起走过来，我心事情将熬出息，只要你有你的心，我们的一生献给恁兜。 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嘛不甘看你。 郑敬一台湾一哥台北演唱会，一首歌伴你一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It's been a beautiful day, in all the wonderful ways. I wanna stay with you. It's a beautiful day. Make me feel this way. 杯子里的小幸福，博朗三合一系列。 奥斯卡奖、金球奖，越来越爱的电影原声带。最佳电影主题曲、最佳电影配乐，《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大家好，我是谷谷。 12:27，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倒数五集的青春点点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喂，我是台北小胖。 嗨， 小 胖 你好。 好像也现在也很久没有打电话进来了。 小胖现在几岁啊？ 现在今年24。 那你那时候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打电话应该是高中，应该是16、17吧。哇， 七八年前。 我的妈妈咪呀！ 对啊，后来就有时候觉得要准备考试啊，就早点睡，就没有打。 嗯哼。 那24岁小胖现在干嘛？ 现在今年要考，今年在考，刚考完研究所。 嗯，还在念书。 对啊。 好， 然后后来还有来，有来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有打， 嗯， 对啊，然后刚刚很迅速的广汉就写了，他又会拖，就广汉写了信。 天哪，经历好多人抛开拖延病哦， 就是这种精神。 对啊，我觉得哦，也是就是有点小感伤， 嗯， 对啊， 还是只是因为。连假结束了，明天要上学 呢。他的感伤是对他要上班上课。 有很多人，你们不要一直在那个留言上面说：“天啊，想哭，好难过。”其实只是因为你们明天要上班上课吧。 还好，明天还没有课。 嗯， 对啊。 感谢过去你的参与。 对啊，哎，好像什么，突然有点。那之后，哎，虽然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因为刚刚我看到，就是之后你们下午是不是有节目？ 对，之后我们是在下午。 那会一起主持吗？还是分开？ 分开。 哦，好。 我一直有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主持吗？还是我们一起主持会被骂？ 欸，其实我不知道欸。 对啊。 这点我真的不知道。 嗯。好吧，所以我们不确定，我们不知道。 嗯，没关系。那谢谢你们。 晚安了，小胖，谢谢你。 拜 拜。 拜 拜。 每一通都是珍贵的告别。 母咪母咪。 你好。 嗨， 喂， 嘿，你好， 嗨，我是玛丽，好， 你是谁？ 我是小叮当， 嗨，小叮当， 嗨，就是觉得大家都有点错愕这样， 嗯，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太疯狂的事情吧， 嗯， 但是听你们的节目，看见很多，对不起，听见很多 疯狂的人生，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能够一起开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样。 嗯， 如果现在突然要问你有没有你这印象说，天啊，那个人生也太疯狂了，你有想出来吗？有浮上心头的吗？ 我觉得最疯狂就是欸，很多欸，就是像你们有一次连坐5个小时那一次。 哦，你说台风天。 对，然后那一次我就真的从头这样听到尾，这样，因为反正也睡不着嘛。 嗯。 然后还有那个 超级经典的那个广烧节啊，然后还有那个口哨的那个也很经典。 嗯， 对，然后还有好那个我觉得马克信箱真的是很棒。对，就是很多人的故事这样子。 嗯嗯， 对啊，然后今天我朋友还跟我说，哎，会不会是那个玛丽她要结婚了，然后就节目要停？ 玛丽其实要闪，可是玛丽要闪婚，她还是可以继续做这个节目啊。 结婚跟做广播其实也不 冲突。哦，我知道，老公不允许。 为什么老公不准？ 他不允许你半夜十二点还在跟另外一个野男人，就是关在一个黑黑暗暗的小房间。他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我觉得我 刚刚在电台外面还说要帮这个野男人打出来。 我是说打，我是说打密码出电台，因为我们都被锁住出不去。 对啊， 是把打密码出去。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我的先生哦，还用我的先生？ 是 我的先生不是一个那么没有度量的人。 哦，你说未来的这一位先生， 但他也没有吃这个醋的 权利， 因为半夜不会再有青春点点。 哦，对，也是。 嗯， 对啊。好了，谢谢你们，就是祝福你们这样子，希望剩下五集都是开心美好的回忆。 好， 好， 感谢你，小叮当， 谢谢， 拜拜， 拜 拜。 拜 拜 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出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那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哦，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曾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我跟你说，现在在浪头上。 嗯。 然后浪头上，当他情绪太亢奋的时候，会忘记什么是玩笑， 嗯， 什么是真的，因为现在大家太激动了。 嗯， 我看完 app 之后，我要很严肃跟大家说，我没有先生，我也没有要结婚，我也没有要跟张立东在一起，我也没有要跟纳豆在一起。OK， 这都是不会发生的事情，真的。 这大家在 app 上面猜什么？所以你真的要什么什么？你要结婚了？ 就是，什么玛丽真有先生了吗？你们今天说什么我都信，是不是为了玛丽而停的？跟谁？是谁？纳豆吗？张立东吗？都不是。我跟你说，他们真的都看我没有。 好，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东哥跟纳豆跟心目中的分量很重，真的没有，我在他们心中就是 一坨 大便，就是这样子而已。 如果 他们是一朵鲜花，他们不愿意 插在你上面。对对，你为什么变脸？我觉得你有些东西已经 get 太快，你已经脱离了女性角色 了。你曾是我的世界， 亲爱的华人女单广播女神， 你不要再，我跟你讲，你一直讲我广播女神，我也觉得很烦，因为大家都一传十，就传出去，最后就变成说有个女的在广播上自称广播女神， 她不是自称啊，她不是自称， 你不要冲康我， 她不是自称，是所有的点友都这么认为的，你们说对不对？ 我也没有奉子成婚 ，OK？ 哇！ 所有的点友都认为你是广播女神，所有的点友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所有的点友都认为就算、 这个我真的相信，我真的觉得青春点点的点友太就像你自己你私人的网志说的、就真的是一群很特别的存在，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后盾、打仗的话那个战力会很高， 就算你自称 你还不 玩 不死，我都已经这样转弯了， 因为你一直要打断我这么深情的告白，我觉得很难过。就算你自己说自己自称为一坨屎， 你拉出来的屎也绝对 屎怎么会拉屎啦， 是像华人女单拉出来屎绝对是像独角兽，绝对是像独角兽一样拉出来屎也是彩虹。0223639955，为什么会突然讲到独角兽跟彩虹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说就是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他们专门做那个就是你蹲马桶那个脚垫， 嗯， 对，然后他最近拍了一个新的宣传影片， 嗯，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有西班牙口音的人在就在大便的时候你看这只可爱的 unicorn， 然后就传说中 unicorn 拉的屎都是彩色的嘛，都是彩虹，所以就是那个 unicorn 那个独角兽就是拉屎，拉屎以后呢它下面就有很多那个冰淇淋甜筒，所以每拉一个，因为屎的形状我们都会那样画，就是形跟双麒麟形状一样，所以它拉出来就是彩虹双麒麟，彩虹双麒麟，然后那个西班牙人就会拿起来然后舔一口就对很好吃，然后讲一大堆 彩虹糖吗， 对，然后他说可是你知道吗，当这只 unicorn 当这只独角兽它坐到一个就是瓷的马桶上面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它的肠道就阻塞了，就拉不出这么漂亮双麒麟的彩虹了，然后就会变成就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所以该怎么办呢，就要用我们这个产品 哦，生气哦， 我觉得好瞎哦。0223639，没有，我觉得这个影片的创意超棒，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很瞎，因为你可以用任何所有的把你脚垫高的东西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特别去买一个那个东西，它有什么特别的， 它就是一个凳子啊，它可能会觉得说你可以兼做凳子用，你想要用你想要踩， 没有，它不能兼做垫，它不能兼做凳子，因为它其实像是有一个，你有看过泡脚机吗， 嗯， 它其实是一个脚的形状会拉会塞进去，然后它可以调整你的那个角度， 它只要再腐烂一些有符合人体工学什么， 对，它就是这样， 大家就 买单，它就是这样，我觉得超级夸张的，这个产品本身我觉得不合理呀、啊。嗨你好， 哦等一下 来了来了、 哎、 来了、 哎、呦天哪、啊、 立夏 我不能自信啊， 你是谁， 博彦， 我是木仔， 木木仔， 木木眼镜哥你好， 哎呦天哪、啊、怎么会，我就说我有预感， 有一种预感， 好老哦， 青春点点点， 我没听过这首歌， 你没听过这首歌， 没有，哎、欸，怎么会？天哪！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想要问。 有些太难的问题，或是我们 就是你们可以回答，你就回答。 我们在权限之内无法透露的问题，我们可能无法权限之外无法透露。 我要变成记者哦。 好，请说。 第一个， 嘿， 就是哎、欸，不要这样吧。我觉得很多人想要知道，因为我就是你知道的，就是 我不知道怎样。 哎呦。要回答一下大家的疑惑，不然中 啊！你问题就一直不问出来 啊！我问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位之后还会都在飞碟吗？ 会。 那本来就是你们还有别的节目，就下午的那个跟晚上的， 是 都还会有吗？ 晚上的 那个 夜现场， 对夜现场啊，飞碟夜现场。 哇！ 还有 广播女生眼神直直的，就在投了一颗直球看着我。 就我们的我就讲我们的时间好了，我们会变到哪边去， 哦好， 就是我跟马克会负责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然后我是135他是24、 no, 拆开， 我们是分开的， 为什么， 嗯 我不懂，那你会继续跟那个吗， 就 是、 哦、 就 还是会继续立马帮忙、啊、一些很烂的吗， 可是为什么要拆哦我不懂啊，天哪、啊、那我问你这件事，你们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就是 你说我们主动，我们主动申请说哎、欸、不好意思啊， 不是啦， 老板我们现在觉得齁那个2点到4点啊其实是飞碟超级多人听的时候，我们想要前进那个时候可以吗，啊老板你会答应的吧，你觉得这一件事有可能吗， 也许是你们生活有一些规划，就像那个有生小孩子，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对啦，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被动的啊，只是问一下，所以你们是完全被动这样子， 是 哦天哪、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除了这一些还有其他的吗，就是说除了你刚刚讲的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哦天哪、啊、怎么会这样，那所以会开一个新的节目名称， 不会， 嗯，所以会变哥哥妹妹有意思， yes， 因为我们还是 或者阿伯阿姨有意思啦。 哦，那娇哥呢？ 就是那就是关于其他的，我觉得我 会哦就不行了， 就请其他部门来回答。 哦，我了解，没关系，你就回答你们可以回答的。 嗯， 那我再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那个三宝会收吗？这个不知道。 不，哦，这也跟我们无关，所以我们也不用回答。 我们就是回答我们自己的这样子。 最重要的没收。 就是其他的，你可能就是 好啦。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飞碟，它有 Facebook 的网站，自己的飞碟的，不是青春点点点。 你说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因为官网现在好像不能留言的嘛。 是哦。 那好，现在我没看到讨论区，以前有。OK， 那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上面表达意见，会有人看得到吗？ 看得到也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木已成舟。 哦，天哪，所以是完全没有任何那个的， 没有没有， 就这是 转环的余地，这 是 一件 确定的事情， 对，这是死板板的事情、 啊、我以为网络灌爆他们，可能高层至少会不会 不会 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收听率这件事情啊， 嗯， 就是说我一直说在电台调查收听率的时候， 嗯， 都只能调查啊，就是线上有及时在听的，这个是对的吗？就是他是没办法调查，就是说，就是这个节目触及率到底有多少这件事。 对， 也就是说，线上的才是，就是说及时听的才是电台真正关心的。 没有，应该说，就算是及时听的，也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抽样调查。 对啊，因为我觉得对 对，所以 嗯， 就收听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蛮。 这个很 奇妙的，这个 很难去做确认， 本来就很不是一个很真实的数字。这样， 那我问一个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那 Amy， 我还是想要问， 嗯， 就是那会是因为录音档害了你们吗？ 录音档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习惯听录音档啊。 嗯，应该我觉得没有关系的， 对，没 有 关 系 的。 哦，我现在开始非常感谢那些录音档的人。 他们真的很辛苦，也很伟大。 真的，因为有录音档，你知道这个节目就不会不着痕，就是就不会消失这种感觉。 传过还是有痕迹的。 对，你看很就是其他节目就是传过水无痕呢。 嗯， 对啊。 那我觉得其他节目可能也有很喜欢的人默默在， 可是你没有机会去 跳出来说分享说，哎，我有，就是有、 哦、 就同好们。 也是啦， 嗯、 可是我觉得对啊，反正天哪、啊，我不能接受啊！ 你明天可以再打电话进来咆哮，还是我不能接受？下礼拜 没有啦，我会少打一点，让其他那种比较想打进来的多打。可是我想说之后就是过两天，你知道，就是可能连打，因为我刚刚播到手快痛了，我第一次播这么久、欸，哎， 还有爽爽的感觉吗？ 我没有，我比较怀念以前一播就痛的感觉，就偶尔打就会想要痛。哦，我不能接受，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好， 我觉得大家都很希望的， 好， 就是也许我觉得有一个华丽的结束的感东西可以。 你说华丽结束，我们最后就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11:50开直播，然后我跟吴玛丽从飞碟25楼开窗，然后一跃而下， 这样。 这个时候如果是电视方面要上字幕， 太华丽了， 不可以这个样，不可以这个样子，这是尬拍林啊，别大呢，不行。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什么类似， 你说这 见面会之类的啊。 我在想说最后一天要同步开直播嘛， 嗯， 也有在想 啊。我觉得可以累积这个能量到一个，就是你们一个 ending 欸，因为我觉得这能量很大，你们不要错过。在行销，因为个人本也是半个行销人，你知道吗？ 那一天是不是就在17开呢？ 啊， 嗯，而且你看哦，你 然后逼他说给礼物，我们都没钱了，快， 我要搭游艇离开，不给我游艇。 我觉得如果 礼物。 如果你是这个时候办那个什么常常搞轰趴的话，一定不会赔钱的。如果是这个时候， 没有啊，那时候常搞轰趴的目的就不是赚钱，所以就是就算是全满的状态下、嗯，也只是打平而已、 哦。 对啊，而且那一天已经差不多快要全满了。 嗯， 对啊。 但我一直说这个能量很大，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好一点的 ending。对，我觉得对，就是我们这种听众来讲会比较。可以释怀、欸，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就是懂我们在想什么、欸。 请继续密切锁定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我 们即将要策划。 真的，我跟我老婆全家都会去。 好，我们要策划北中南的惜别见面会，我们会在上面跟大家，就是我们会在见面会跟大家一一的，就是挥手告别，然后流泪拥抱。 你要开拥抱会就对了。 可以哦，我会去，真的，因为我平常都不参加这种节目的。 都可以。 对，我如果不参加这种见面，我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以前有去过德才一次见面。高中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看我一路听到现在。天哪，我一定要留下我这边录音档。 好的， 好啦，拜托，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下啦，我觉得这个蛮对某一些人都蛮重要的。 好的，默默仔， 对，不要像有一些节目就默默就收掉，然后就是大家连说 goodbye 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飞碟对你们还不错啊，给你们五天嘛，对不对？ 是啊， 是 已经感恩惜福了。 我真的觉得，我如果这人突然收掉，我真的会暴动。真的想想要出来了，想想呼叫一下。 想想刚刚已经就是对吴玛丽咆哮过了，而且他咆哮的点有点无法理解。但也许我们是反指标，所以我们无法理解正常人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这样子。 那我我给一个建议，就是不是问题了，就是一个建议，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位有没有就是考虑就是直播自己做一点点小小的节目？就是我觉得这个未来，也许不是现在，我觉得未来可以思考。就是，对啊， 好的， 真的，这个真的很有，就是，我觉得不错。现在很多艺人都直接转直播了。 好的， 对，好不好？就是这个也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我怕之后没机会跟你们讲话了。 好的，木木仔， 一定有机会讲话的啦。 真的吗？ 只是不一定我们俩同时在。 不要这样，这样听起来更糟。好啦，拜托你们好不好？思考一下，我觉得直播这个，因为直播是趋势啊。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传统媒体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大家都转网络媒体了。对，那直播是一个趋势。对对对对，然后对啊，主持上面我觉得对啊，好不好？ 好的， 因为我之前我要讲完，等一下，我知道我不想讲，不能讲太多，但我要讲完。就我之前给过马克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在你的专业上面，如果就是更精进的话，你可以得到，就是更卓越的话，你可以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在我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就是主持这个是你们还没有，我觉得你们弄得很好，而且很有特色，但是好像触及力没有很够，就是够深这样子。我觉得也许这一块是你们更有就是未来发展性的，就是主持这个东西。可是一定要，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搭档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对，像你们之前那个街舞大赛，大家都说就是那个评价都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是对啦，但是我自己的评断啊，因为我不是你们，我不知道怎么下判断，我只是说，所以我那时候才给一个模糊的建议这样子。 好的，谢谢你木木哥。 好，就这样了，剩五天，天啊，好啦， 晚安， 拜拜， 拜拜。最后五天的青春点点，最后五集的青春点点点了，12:48，剩下四次的现场。今天是3月1号，我们在3月7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华丽告别。然后有多华丽呢？其实就跟一般一模一样一样，就是接听他的电话直到最后。Boring， 不是他多华丽，我真的觉得就是正常的步调。是最好的啦，我的想象。除非今天大家真的都说你们一定要很华丽的离开，虽然我不太，就可能想要很特别，但我也不太确定大家要特别，你们要特别是一样的吗？还是你们特别只是想要同步开直播，同时看录音间的状况吗？还是 想看到我们崩溃大哭？ 对，还是想听到我们呜呜呜？ 还是现场真人 live show？ 我想的是那一种哦。我愿意哦。02-3633-9955，嗨， 你好， 喂，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谁？ 是小李昂， 小 李昂， 好久不见， 李昂你好。 我先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从，哦天哪，我刚按重播按了100多次，快疯了。我说哦，我要谢谢你们，就是从国三开始就是听你们节目，然后陪我熬过了正难搞的大学考试。 然后、嗯、然后到大学之后因为就是社团什么的就没有时间继续听，然后一直到最近就是放假之后，然后在救援大赛遇到你们，然后上次又跟马克在货柜那边相遇，就是开始听你们节目，结果就听到礼拜天收掉，然后现在又平日又要收掉，就觉得很难过。 嗯 嗯，但是也要谢谢你们，就是陪我度过这段就是不同学程的时光，这样。 好哦。 嗯，谢谢你们， 小李阳， 谢谢你， 小李阳，你的台北车站也是路过发现的吗？ 嗯，对啊，完全没有意料到。 哎呦，是哦， 所以他很巧啊，他就台北站遇到我们之后，然后他在隔几天以后又在信义星光三月那附近又遇到我。 对啊，完全没有意料到。 嗯嗯嗯， 所以我又开始回来听了，所以这几天我应该都会 听到。这是一个老天的 sign 告诉你说，哎、嗯欸，这个节目快要收了，你要回来听。 多看他几眼。 对， 这样看我会觉得很抱歉，就是这一年多来都没有听。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尤其是在那个抢电影票或什么都想打，但是都是热门时段，就也都打不进来。我今天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打进来。 好的，李阳，晚安了，谢谢。 音乐聊了，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电音舍我其谁 DJ Snake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 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裸》，2月14日环亚唱片。 我是五八， 12:54，小朋友们准备好上课了吗 ？Yeah！ Oh my god！ 最后一天还是要有屁灵魂。 小朋友上课咯 ！Yeah！ 让我们欢迎燕爵老师。 让我来教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时，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都在卖。网络说的听听，我自己的心情认真的想想。 因为你把它做，你就是每一次播这首歌都太力道有100，所以我现在觉得燕爵唱起来好软。就很想说，严爵，拿出一些态度好吗？

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大业大学教学卓越， 大业大学国际双联学位， 大业大学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热门学系跨领域学习，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梦想画下美丽的蓝图。 洽询专线04-8511-222。 大业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见你。 1:01，哦天哪 ！Are you OK？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5，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是我吗？ Yes， 是你呀、啊， 你是谁？ Hi， 我是 A。 A， 对，就是 A B C D 的 A。 A， 你好啊！ 嗨，我已经听你们节目好久，可是我都没有打电话进来过。 好久是多久？ 嗯，我从国中就开始听，然后中间有断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继续听。 所以现在是几岁？ 25。 哇哦！ 其实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在你们那个 楼下 附近，我其实已经遇过你们好几次，只是我都没有不好意思给你们打招呼。我不知道玛丽还记不记得？ 等一下。因为有一个女生就传讯息跟我说，她就是比如说在买面的地方， 就是我 叫我们。可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就是我就她传讯息嘛，你就看到你们对话记录，然后上个对话记录呢，她也是在说她遇到了我们。可是我回复她说什么，你好漂亮，就是爱上你了，然后大概有5亿个惊叹号。那个口吻就不像是我回的， 嗯， 所以我想说，那个是不是你盗我账号？ 我吗？ 回他就是说听众长得很漂亮，就是我喜欢上你了，还是干嘛？ 我喜欢上你了。 我记得那一天，我是说就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欧马克盗我账号回你的。 我什么时候盗过你账号？ 我现在把它找出来， 也就是我可以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喽。 因为那个回他的口吻很不像我回讯息的语气， 你知道，你常常就是这样子啼笑啼笑的。 没有，因为我不会用那么多的惊叹号， 那是 我也不会用这么多惊叹号啊。嗯， 因为我上礼拜还上上礼拜才在旁边遇到玛丽， 嗯、uh-huh ， 可是因为他们人太多，我不好意思跟他们打招呼，还有艾莉。 嗯，好，所以 A。今天也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告别的。 对啊，我觉得我人生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在最后的这倒数四集当中，送您一声 新年好。谢谢。其实我也有遇过马克，我有跟你对到眼，然后愣了一下，可是我不敢跟你打招呼。 When？ 有一次我忘记，有一次好像是礼拜三的晚上。我要去教课，然后也在路上遇到你们。 你要去教什么课啊？ 就是附近的 哦，我回他是说，欧马克看完你的照片爱上你了，你好可爱，1234567891011121212个惊叹号。 所以不是我回的啊。 可是你的确是有爱上他，没错。 你看，你就是那个说我。说我什么盗你账号乱讲？ 那你真的是爱上他吗？那个真的很像是你崩溃的爱上人家、啊。 我看一下，我爱的人那么多。让我看一下。 你待会自己去搜寻他的账号，自己去看啦。 你要跑不动啊，是不是天意？ 哎、欸，真的，你就是看不到他。 好啦，你私讯给欧马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等你 好啦，然后我要跟你们说，我真的很爱你们，我舍不得你们节目收掉。 嗯， 你们是我们的精神粮食。 这 谢谢。 好， 谢谢。 A， 我们有缘再会。 好的， 拜拜。 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看到忧愁 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欢迎打电话进来抱抱我们，0223639955。Hello， 你好。等一下，你是真的口香，你是真的口香糖，还是你是就是你是模仿口香糖的人？其实分不出来，因为口哨没有那个辨识度。对啊。 好啦，我是小吃。 婉君表妹。 婉君表妹，不管明天要上班还是要打这最后一通电话来给我吗？你看到了讯息，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shock？ 我觉得。就是有点无言，然后我刚刚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回想起，就是国中躲在被窝打电话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后来电话变得非常的好打，所以从来没有遇过现在这种就是要拿两只电话然后一直狂按。 现在的改变是躲在男友的被窝狂打。 没有啦， 没有啦，讨厌！那你那怎么会有两只电话？哎呀，不要问啦！ 一只家里电话好不好？不要这样子。我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我的青春全部都献给了你们。 青春就是对青春跟我们一起毕业了。 对啊，从2006年 从 到现在， 从单身到找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这么棒的男朋友， 就觉得人生怎么会这么圆满， 这么的 colorful， 这么的缤纷，哇哦！ 我现在其实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知道应该有很多人还。就是也是老听众，然后很想要打进来， 嗯， 然后对啊，点版就是难得一见的，刚好 hot 看到有人说就是上那个 PT 热门排行榜， 我们 hot， 我去朝圣一下， 我觉得很夸张，好了，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 朝圣自己的版， 但是我觉得每一就现在接到小赤的电话很感动，就是我想到他上一次说他真的觉得说天啊他。哦，跟遇见我们无关啦，就他人生走到现在，就工作也是他非常喜欢的工作，然后也遇到开心的另外一半，就是觉得人生都在一个很棒的状态里面，就是非常的替你开心。 对啊， 哦，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你们，所以我现在可以过得这么开心，其实都是因为你们。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国中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我后来就不会去加入那个社团，然后我大学就会念完全不一样的科系。然后可能现在就会做别的事， 但也不能说，也许那条路你也是会一样的圆满跟快乐。 嗯，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谁知道呢？ 居然推卸平行宇宙自己，哎，那个我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就是我常跟就是我新认识的朋友说，就是我现在会这样子，都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听了一个广播节目，然后开始跟他们介绍这个节目，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对。 终于你也迈向了正常人的道路了，恭喜你长成一个正常的大人，妈妈好开心。 对啊，想 当年，我觉得我要哭出来了。 国中的婉君就是 还会说欧马克我爱你。 没有，他讲的不是欧马克，他讲的是我的， 因为我不能讲你本名啊。 对而且还写在他的那个什么 KK Box 的账号上， 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 ，Ew， 什么、啊？ 欧马克，我爱你。 你认真的吗？我有多懂事、 哦、 你算是爱欧马克界的第一棒， 我知道 第一棒浓烈的棒刺，之后接棒的可能是绵羊， 绵 羊持续到现在，我在昨天星期一的晚上、嗯、在古亭站遇到他。我觉得这是不是上天某一种，是不是命运规划局啊、 哦、 让我们突然 路线要让他走在一起， 对，突然会遇到一个就是本来都不会遇到的人这样子。嗯好啦，小赤很开心接到你的电话。 好，我也很开心，就是可以认识你们。 小赤不哭。 好啦，还好还好，我现在我去自己去冷静一下。 好的。 希望大家就是这些老听友们今天都可以打进来。 嗯 嗯，好，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的生存，努力的想让自己活得漂亮，让我开心的一次次用生命的为你们声嘶力竭。比较幸福的是，每当我觉得累了，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曲所以有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住着爱听青春点点点的你们。谢谢有你们，让我们在飞碟电台瞎混了十年的光阴，真的是 屁哈拉了十二年。 嗨，你好。 哎呀，小次玩完就换我了。 哎呦，干嘛？有还有在跟人家怄气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要祝翔翔的妈妈生日快乐。你妈妈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话题 不要整，没有，我就现在看到你，我就想到那张照片。 哦，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我一直在等你们什么时候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啊。 你现在好像在跟另外一半质疑哦，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子的询问过，我觉得很慌张。 华人女单让你感受一下恋爱当中男朋友要怎么当。 因为我就 你知道，你就是被我抓奸在床，然后我有看到你跟别的男生走在一起，然后我想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要分手这个讯息。 我没有要跟你分手啊，我跟他也是普通朋友，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看我们走在一起，你应该还跟你这么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跟他看起来就是普通朋友，就没有要干嘛。 但我觉得你跟我分手，那你没有难过的感觉。 我不是一个想要把，你都认识我这么久了， 我也把我的青春奉献给你。 天哪，好难回哦，真的好难回哦。 看看你们女人， 她才是女人吧？ 看看你们女人，嗯，香香。 好，那我问你们， 那你为什么这么早就知道了？谁告诉你的？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有内线。 内线是谁？ 你怎么什么都有内线见 鬼了？内线是谁？小变态！ 我告诉你，我真的听到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在北一上课，嗯，然后我就突然就哭， 在课堂上哭出来。 我在课堂上哭出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有预料到应该是这样，但我没有想到就，因为我是上礼拜一知道嘛，嗯，不对，我是礼拜二知道的，嗯，然后我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流眼泪。我觉得说，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从精神损害，就从这个节目还没有PTT 这个事情，然后前人中了 PTT， 然后我当上了 PTT 的版主，到后来新媒体 Facebook 起来之后，然后我创了这个粉丝团，然后到我们办了精神损害然后的演唱会，然后又到了什么脱口秀之类，从本来我们的听众聚会可能只有四五十个人，到后来可能有七八百人，一千多人，嗯，就是然后变到现在这么，就是突然收掉，我觉得，然后又没有告诉，就是一直在等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哎，居然没有被通知到，我就觉得很难过。本来想说你们会跟我想说，哎，要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后续的方法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刚刚已经把你们两个的粉丝团的管理的账号已经停掉了。 你干嘛？ 真假的？ 你干嘛这样？ 真的假的？ 然后我也已经申请好了3月7号 你少在那边 福禄六段的路权。 你少在那边， 因为我上礼拜就知道了， 还申请路权。 对，我们要，然后我就会开始在粉丝团，就是开始看有没有人可以声援这个节目。我相信应该会有人。 你少在那边煽动，少在那边煽动。 就是刚刚有上个小时就有说到，就这件事情就是确定的，他也不会改变。然后，嗯， 就刚刚 App 上有人说，比如说白天工作时间要打电话到电台，一人一通，要表达我们的那个抗议，表达我们的情绪。可是我不需要说这样子，也只是给我们的柜台美少女为难而已，就是也不要， 对，这我知道， 对，也不要增加他们这些，不要把情 绪，不要把怒气放在 上面，丢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是柜台美少女。 他们一个小时也才赚多少钱？ 其实不用讲他们的薪水啦，就是也不用为难别人这样。 对，但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很气愤飞碟的高层在这么突然的时间，然后我就做到了 快、很准， 对， 然后有效率，执行程度彻底。 执行程 度，我只要问一个问题，我应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啊， 就是你们有想要停掉吗？ 我们有想要停掉。你说什么？青春点点点？ 对啊， 我们有想要停掉吗？我们没有想要停掉啊。 就你们其实是一直希望继续下去的吗？ 但是，对啊，对对啊，对啊， 因为有希望继续下去，那我们听众应该也有表达自己的，就是你知道，捍卫我们的青春，捍卫我们， 捍卫任务。 晚上不知道干嘛时候 的，会不会大家都很多人都变得很早睡早起？ 对啊，大家都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不是很棒？ 光你们 拯救很多人健康， 晚睡的人就是晚睡。 哎呦，现在要开始 那是因为你晚上忙着编曲吧？ 没有啊，我从国中开始听，不是我从高中开始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都是两点听完才睡啊。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知道青春点点有一天它一定会结束，不可能会有永远的青春点点。然后也有想过青春点点会有什么原因结束，但是就是跟今年发生的状况跟来的时间是在今年的这个月份，这是我没有想过的。我以前幻想青春点点会结束，我想象是因为马克结婚了。然后他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那他就是 怎样？我不能跟男生结婚，是不是？ 没有，他 你说正常什么意思？ 你现在就是有女朋友，你在那凹什么凹？你不要在凹同志票哦！ 啊，请继续。 我会觉得他可能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要小孩，那或者是他有一天他的套子破了，或者他不戴套，然后就意外让女友怀孕，就是反正我觉得他有小孩这件事情是最有可能让青春点点停止的。 不会，我告诉你，有小孩，我就会在这里顾他。 不是，就是你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老婆怀孕了，你要花很多时间要照顾你的老婆，你本来就是要对老婆付出很多的关心，你不能说 我就会请假。 就常常请假，那这节目就会就 还好吧，不会啊， 也会再见这样子。 你可以 cover 的，你 OK 的， 就八成都跟马克要生小孩离不开关系。 哎呦，就都怪我咯， 我心里想象的都是你就是大红大紫，然后 对嘛，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飞黄腾达，好不好？ 我真的不明白，我大红大紫，你们没有看到《三国志》我表现有多糟糕吗？ 有，而且麦克风你都没有在收音，好可怜哦。 不是因为我沒有 他没有被发到麦克风，他根本就 我 人家根本都不发给他，超可怜的。 我靠别人的麦克风在收音。不是啊，因为我讲话的梗就是很少，也不需要那个麦克风配给我，就是哦，表那个真的，好像我尽力啦，我努力，但感谢你们看好我这样子。 而且那个 PTT 上面现在已经有飞碟电台3月8号开始的节目表，然后只能说真的是很精彩，就是这个电台应该可以跟他说再见。 我们还在下午啊。 对啦，我觉得你们要不要去弄一个那个浪直播或者什么东西还比较好。就 啊，再说啦，敷衍你。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个礼拜就在想说，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还想说。就是虽然我已经提早一个礼拜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因为我其实有跟小次讲，就是包括申请路权，包括 你认真， 我认真，小次也知道。 你申请路权又能怎么样啦？ 到场小猫两三只， 我 还你还不如真的带你家的猫出现 哦，可爱，这样很多人会想 带我带他来上节目， 真的很可爱。 没有，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么多人愿意花钱然后去看脱口秀了，只是来抗个疫，我觉得应该 是来抗个疫， 只是来抗个疫，路过一下应该是一件蛮方便的事情。而且那个什么姚光庭哦， 嗯， 他不是之前有说就是节目停掉，他要在就是那个最前面然后唱歌给大家听 哦。你说游行队伍领唱哦？ 对对对，游行队伍领唱。 姚光庭有说过这么，我想他现在应该很后悔，他说过 他理智已经恢复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刚刚在青春点点粉丝团上面又讲了一次， 又讲一次。 对，所以更支持了我不能把路权给撤回去的这个决心。 你少在那边，你真的申请路权假的？ 你要我把那个证明给你看吗？ 听起来好像有点，你现在是在玩吹牛吗？我们现在玩吹牛。 他今天讲话很严肃， 对啊， 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意思哦。 我们现在德州扑克吗？ 我们现在玩黑夜请闭眼， 天 黑请 闭眼。 对，我觉得，而且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战术了，但是我们很需要知道飞碟高层什么时候会上班，我才知道我的鸡蛋什么时候可以砸在他脸上。 不要这样啦，我们还要在这边工作。 对呀、 啊，你看我也是这样想，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没有人就是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可以私讯我？ 可以啊、 我甚至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开始募资。我知道买一个飞碟电台的节目还蛮不贵的，一个月好像不贵。 不贵的，你说要多少钱？不贵，你说我听听看。 我觉得一个月二三十万应该可以搞定一个节目吧。 你想太便宜。 这么便宜？ 不，我说你的价格太便宜。 三十万买一个节目很便宜。 对。 唉， 而且那只是一集，那只是一个月四集哦。 一个月怎么会只有四集？天天 那只是一个星期天，就是一个周末档期哦。 你没有这么值钱哦。 现在要怪我们是赔钱或不值钱？ 不是，因为这个价格是由平台供应者所定的啊。 所以就算我们， 你不要再啧啧啧，你就画你这个情绪，你可能会写出很多好歌哎、欸！ 你把这个情绪拿去创作， 不是我另外一半， 不是啊，这也是一个回忆跟纪念啊。这种情绪波动都可以让创作者有源源不绝的力量哎、欸。 我昨天情绪已经波动了太多了。 你怎么样？分手了？ 终于分手了。 终于 真的分了？ 是啊。 啊？ 所以你没有停掉，是不是很难过？是不是很想去死？ 没有，你分手很难过吗？ 分手不是一种解脱吗？ 是吗？ 不是吗？ 我不太确定你的感情的程度啊， 是吧？ 就都就是一团乱啊，现在 一团乱、欸。 我为什么要从这个讲到我感情？ 你还有你两只超萌的可爱小猫陪着你啊，还有你超年轻的母亲，还有你， 我以为你要讲母咪嘞、欸， 还有你，就是你不知道爸爸都看到了不该看的那一幕，也还不知道该如何就面对的爸爸也支持了你啊！还有你那个就是一直可以就是呛他的弟弟也在陪着你啊！ 弟弟是当兵的啦。 嗯， 我觉得好啦，我觉得我先这样，然后剩下有什么消息，请大家密切锁定青春点点官方粉丝团。 好可怕哦！你是里面的管理员，好可怕哦！ 啊、 你不要乱弄哦！ 我应该先下手为强，把你踢掉。 我已经把你踢掉了、啊。 什么？ 我要先把你们踢掉之后，我之后要做任何事情才不关你们的事啊！这我不是刚讲过了吗？ 不要这样啦！求求你让我留在里面。 等事情过了，风波过去之后，会把你们加回来的。哎、欸，不对，你我加不回来。因为我们两个不是 Facebook 的朋友， 又要算账，拼命算账。 在最后这几集，看看有没有可能他真的会让你成为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看看你抗争了十年，你抗争了这么多年，到底有没有办法 能把吴玛丽加回来、啊？我觉得你就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我马上加你好友。 再见， 拜拜， 拜拜。 02-3639955，1:25的青春点点点。那在三月七号的凌晨，会是青春点点的最后一集。那我们今天是倒数的五集青春点点点，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叙叙旧，说说再见，说说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这些年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珍重再会。 我想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 麦克风，他将给你全世界。华语音乐全盛年代冠军女神 Coco 李玟暌违七年再度开唱世界巡回演唱会18。 走过迷，走过怕，走过阴天，走过雨，走过黑白是非，再看一眼青春的蝴蝶，回到18岁的那一年。 活动也是无方便少，奈拢唔食物件啊！ 哎呀，无力搞袂叮当啦！ 安尼就要找新华陀，多年丰富经验，专做植牙的专业诊所，搞好新华陀 啊！植牙哦， 是啊，我带你去，先了解一下，俺免钱啊！ 来电02-2778-4988，或上网搜寻新华陀，植牙的事就交给新华陀牙医诊所，值得你信赖。 在寒凉时刻升起一把火光，回到家家纯粹用音乐取暖。 我也曾记得你， 灵魂歌姬家家暌违三年，天籁终于回归，第三张全新专辑还是想念，2月22全面发行。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越深，飞越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1:29，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二三四选一个。 一， 嗨，你好。 喂，嗨，你好，我是台北的馒头，关一下那个收音机。 好的，专业。 好，那个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你说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馒头。 馒头， 金灯茶。 你说想要用狗配听《群牛狂奔》吗？我觉得他很久没有， 哎、欸，真的很久没有群牛狂奔。 我的妈妈呀，群牛狂奔哦， 是不是有点历史感了？ 有，这个很有。 这还在吗？哦，就是这个。 这为什么牛跑那么一致啊？ 好像比较密集。 够吗？ 哦，够。 够了吧？ 可以。 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然后，就今天就是看到那个信有点讶异，然后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们。我也是从国中听到现在大学毕业， 哇！ 然后就是刚刚就是上那个 FB 的那个社团那个的。那个粉丝也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听， 嗯， 我就发现就是一个好像时代的见证吧，就是我们一起经过那个年代，然后就是一起走过这个十年，然后就很感动。 嗯， 嗯， 然后我想要特别谢谢一下小赤， 嗯，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没有很认真念书，可是有一天就听到发现小赤好像念中山女高吧， 对， 然后马克念政大，我就想说哦，天地良知啊，他们都太厉害了，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应该也可以， 嗯， 然后我就很认真念书，后来都有考上不错的大学， 哇， 还有跟高中， 嗯嗯嗯， 然后就很谢谢你们，就是其实你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嗯， 然后我也很喜欢玛丽的，就是玛丽姐姐说故事，然后就是我一直都记得那个《红楼梦》，就一直断断续续，然后话也没有听完， 哼，那是太长， 可是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故事，后来也有去修相关的课，然后就是都有很多的启发，就是小时候就觉得这节目很狂，可是长大之后就是马克就越来越爱说大道理，然后就觉得 开始要控制大家大脑， 然后就渐渐听起来就会可能是我们年纪有慢慢的增长，然后就觉得哦那道理还是蛮有道理， 因为我们是同步增长，所以可能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的烦， 一起变老，我想说我们之后还可以有青年点点点，然后中年点点点，还有壮年点点点之类的。 我今天最喜欢一个听众建议的节目，叫做午夜，他希望以后青年点点没了，可以有成人偶一偶。 成人 应该只有马克喜欢吧？ 我喜欢 每三句都有一点色色的，然后就是还有科学气氛，这种影响我很大，就是我。因为马克在做那个，我就跟着。 我从一个120公斤不太健康的人，现在变成了70公斤的帅哥。 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就在体检了，大概一公斤之后就放弃。 但你 起码有比较， 但你现在还在做科学七分钟吗？ 就一个礼拜可能就做一个一次，就这样而已。 嗯， 就比较少了。然后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年的暑假，我去就你们。楼下某个楼层开研讨会、 嗯、 然后我带了一个小餐盒给马克玛丽、 哦、 然后那个时候 记得嗯好， 然后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那个名字写的太就是把马克名字写的很小，因为我就是太紧张了、 嗯、 然后马克就是疑惑说那是要给玛丽而已、 嗯、 就没有是要给你们两个的、 哦、 然后因为那个餐盒是楼下某个就跟就是柜买中心啊，我就想说、 嗯嗯嗯、 给马克吃了之后他会不会大发大赚之类的 哦好， 因为今天没有在玩股票、 嗯、 然后我刚刚有留言，就是我之后我会去下半年我就要去北京交换，然后我会再写信给你们分享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 等你， 然后 希望到时候你们真的会回就是会念出来在 YouTube 上面， 好，会的会的会的， 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就是刚刚想想蛮激动，可是我只有一个比较简单，我就希望就是你们之后下午的时段是分开的，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就是你们至少有一天可以重逢嘛、 uh-huh.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听到你们一起主持， 好 OK 好，好，谢谢你们，然后拜拜， 感谢 你 馒头， 再见，再见了， 拜拜， 馒头， 拜 拜，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1:34，0223639955，门头好感人哦！再选一个号码， 四号。 嗨，你好，0223639955，你是谁呀、啊？ 就是那个生日那个假 maker， 假 maker 生日寿星。 嗯。嗯， 贾梅可能要考上目标的高中。 是。玛丽是住中和这边啊？ 对啊。 哦，我就是想考上那个板桥高中。 哦，但是 你住中和对，我想考板桥。 但是玛丽就是你知道，中和跟板桥向来水火不容。 你少在这边讲一副你跟新北市很熟的 样子。他们呢，就平常就是看到对方校服跟书包的时候，眼睛就会喷火，说我要去干掉他。 还没有喷火，本来中和就是赢过板桥。 哦，对，他们会私底下做一些很无关痛痒的小玩笑。就觉得我实在是不理解两个乡村学校在吵什么。 你这很贱欸。乡村学校 country school。 好啊，就是 他都笑不出来，怎么会这样？魔球。 不知道马克还记不记得他之前有讲过说他想要做那个就是 step by step 那个网路注册的实况。 网路注册的实况什么意思？ 就以前不是都要用那个飞碟喋喋不休那个来做那个生日手信、 对啊。 然后有一天马克就因为我还记得那九月的生日手信，然后马克就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做那个注册。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们。 好哦，既然是因为谢谢我做 step by step， 那我以后当 YouTuber， 我是不是就是各种各式各样国外的网站说，来，我们今天来注册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全球最大的情色色情网站。 没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陪就是那么久啊。以前就想说，这节目应该会很久，所以就没有说打电话进来。就是没想到，就是在我生日这一天，他就说他要结束了。 值得记忆的一个生日， 那一年 在我生日的那一年，15岁 结束的广播节目， 有一个广播节目，他就说要结束了，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我就刚才就在我笔记上面写那个青春点点点倒数五日。 好， 感谢你，假 maker， 晚安了， 谢谢 孩子， 好， 拜 拜， 拜拜。 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灿烂。 在 PTT 点点点版上面的推文，我看到了一个建议，也不是建议，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人，你看到了对的事情，他很理性的指出你做错的地方，人就应该要虚心受教。 是， 他说马克不要干涉外国事务，我在这边郑重的 谁那么无聊 道歉声明， 谁哪个账号那么无聊？ 板中与中和高中的事务的确是外国事务， 我要随同你， 我不应该发表任何的说法。我在那边郑重， 我不许你推文 道歉。 有一种预感，想挽回灿烂，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谎言一串，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02-2363-9955，如果坐立难安的话，望眼欲穿的话，欢迎你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说声嗨，跟我们说声掰。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Hey， 你是？ 我是查尔瑶。 查理王。 查尔瑶。 哦， 查尔瑶。你在最后这几集又回复到以前的听力了。 查尔瑶，你好。 你好。 查尔瑶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就是我从那个国二开始听到现在。 那你现在几岁？ 听起来很小啊。 25。 啊，你25了？ 有啊。 所以也是一个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人。 那你当兵了吗？ 下礼拜要当兵。所以就没办法那个听最后一集这样。 嗯，好，但是 catch 到的最后几集。 对啊。 那你头发剃了吗？ 还没，过几天要剃。 嗯，现在剃太冷了。 会有朋友执行这个残酷任务吗？ 嗯，应该会有。 好哦。那你是要当四个月那种还是一年的那一种？ 一年的那种。 哦。 祝你 online 顺利。 快乐。要知道一切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 一切都是假的。 对，一切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啊。你在里面就是不用强出头，然后就是唯唯诺诺服从这样子。人家说什么就哦哦哦，好好好做哦，好好好，就这样。 好，谢谢， 谢谢。 再见了，查理瑶。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他是你的，我是谁的？原来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恨自己，很对不起，因为这小事。起了光明，握住过去，快成灰烬。那条想为你哭成的河，泪光不再续。 青春点点点，时间来到1:41，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青春点点点呢，在3月6号的晚上，下个礼拜3月7号的凌晨，即将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集。现在呢，进入到倒数的五集，今天是倒数 5， 第五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不管是什么时候加入青春点点点的，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声嗨，说声拜。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 嘿，我是台北的 CMYK。 CMYK。 对。哦，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你现在是想 CMYK 是设计师的色板吗？ 就是那个啊，就是色票的、那个。 色票的。的简称。 对啊，我第一次打。谢谢。 欢迎光临。 我是从国三开始听吧，所以现在已经快26岁， 哇、 wow ，已经有蛮久的一段时间。 我们调出了好多好长资历的人哦，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的年纪是差不多的哎， 嗯， 小赤，然后刚刚那个查理瑶，你们是其实差不多年纪的人哎， 就是跟着他们，还有跟着你们一起成长， 嗯 嗯，我只是想说，可能你们不知道，或者是你们的。公司不知道，其实你们除了影响到很多学生之外，也影响到了整个广播产业。我自己本身也是意味着听了广播，听了你们节目，还有听了广语歌节目，然后之后立志成为一个广播人，然后现在也在电台上班，这样 是、啊、 对，就很开心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嗯，也得到了自己的职业，这样，所以非常开心可以在。倒数的这个终于打进来了，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然后也刚刚也拨了很多通电话，所以我自己节目被停掉我都没有那么难过，之前自己也被停掉节目过、 嗯、 但我觉得对啊，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谢谢你们有陪伴大家，然后也给大家那么多疯癫的时间和空间。 那 CMYK、嗯、你的节目在什么时候、嗯、或者哪个电台我们可以听到吗？还是你不想曝露？ 我不想哎、欸，我怕会被公司。 哦，好， 那没关系、 啊， 好好好。 嗯，只是就觉得很开心，因为真的讲真的，我们很多自己的同学，因为我也是读就传播科系， 嗯， 然后很多同学都是因为听了你们节目，听了广语歌节目，然后来报考，然后真的就也陆陆续续进入到很多的电台当中。 这就是我们的罪啊。这就是，就是我们残害了这么大一批人，就是怀抱了对广播有着不切实际的梦想，然后没有告诉、其实我们有一直告诉你们这个产业在没落， 有啊、 嗯， 然后一直在告诉你们不要进来，不要再念，不要再想要念传播了。 他只是他进来过个水，他也可以离开，你就让他玩一下会怎么样？ 好， 但我真的说，真的要跟很多小朋友说，这个广播没有那么好当，这倒是真的事实， 嗯、 对吧、啊？当然还是有很多现实，因为。 我觉得啦，就是在公司的决策上面，我们电台其实也是啊，就是要停就停，然后我们也是撑到了最后一集才跟听众说拜拜。嗯，大家什么？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至少还要留给大家一点的空间，就是谢谢你们在这几年来当中的陪伴。 啊，谢谢你 YK， 真的谢谢你们， 感恩 的感恩感恩， 拜 拜 拜 拜。 之前呢，我还记得在做就是飞碟20周年的时候，那24小时的全现场，然后24小时可能，就是， 然后把 iPad 弄到烧掉炸开。 对对对对对，我一直记得在2点到4点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听刘轩轩歌，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开 call in，也是有超多就是你不知道的广播人，包括我自己，打电话进去，然后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就是好奇妙哦，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在深夜的神秘空间， 然 后其实还有 连接起来， 就还有其他的广播人同时正在听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很认真想要打电话进来跟你说说话这样子，然后可能表达一下就是哦你喜欢今天的那一集节目啊，表达就是以前我听到什么啊，分享什么。然后说到那个很多人要做广播这件事情，我前几天在听其他的电台，然后那个 DJ 叫做文文吧，他那时候在讲说他不知道看到什么，然后他要说什么做如果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然后想要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的话，然后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的等等这一句话。然后呢这一段话，然后我不知道他的触发从哪而来，可是他就讲了一句说，但是我想现在应该也没有很多人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就是想要做广播吧，呵呵，他就笑了一下，然后我心里面就哼，不会啊，现在就是还是有很多傻子很想要做广播， 可能跟以前比真的少很多啦。 包括那个时候我正在收音机旁边听他讲这一段话的我，很想要找那个电台有没有 APP 啊，是不是留言我想做广播。嗨你好。 喂你好 Hello 我是七七小酷哥。 七七小酷哥。 对啊，好久没有打电话来了，结果竟然听到你们要收。 七七小酷哥是不是很会吹口哨啊？ 对，没错， 对啊， 七七小酷哥也是我们的冠军之一。 啊，因为太久没有听了，然后就是看到 FB 有你们的讯息，就觉得天哪，也太难过。我也是大概从15、16岁就听到现在，也24、25了。 那七七小酷哥最近在干嘛呢？ 现在在做婚宴业务。 哦。 对，就也是走一个要一直讲话的产业，但是现在晚上就是睡不着，还是会听你们聊天。对啊，然后现在觉得天哪，只剩5天了，以后就听不到你们了。对啊，觉得很难过，一定要来跟你们道别一下。 那七七小酷哥，你就是以前会打电话进来，你不太会打电话进来闲聊，你就打电话进来就是参赛，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就不太想要，因为我都比较喜欢听你们聊天啦，然后跟你们跟听众聊天。对啊，所以就很少打电话来。 好的，很开心，最后又接到了一通在吹吹王时期就开始。 所以他要吹债券去去。 其实小酷哥现在是可以就是吹口哨的时候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 那最近有想要听什么歌，或者觉得你自己自选一首歌，或者你要跟我们用口哨说再见？ 你们选一首歌好了。 你以前参赛，你记得你是吹什么歌吗？ 吹，应该是就是比较爆红的是吹柯南。 噔噔噔噔， 对对对， 柯南不错，我们可以再回味一下柯南。 哦，可以啊，好，好，先我要吹喽。 好。 高欸， 好强啊。 对啊，飙到上面，那个时候我上不去。 对，没有办法。 天哪，好感人哦，我现在剩最后5集，我竟然还可以在这边吹口哨，我要哭了。 这个节目一直没有成长，除了男主持人爱讲一些大道理这方面有变之外， 其他都没有变。 对， 好啊，谢谢你们，太感动了， 感 谢你们， 拜 拜 拜 拜。 哎， 在上个上个礼拜还是昨天啊，就是听众其实跟吴玛丽一起经历了一个很棒很棒的 magical moment。 什么时候？ 就是你会打蛇了，你从一个零到一的零突破。 我后来都忘记练了哎。 哦，对，那个感觉有了以后，你要一直有，你才会维持住那个感觉。所以你现在还会吗？ 哈，又要从得了开始。 对啊。 一定要在今晚这样 吗？然后我刚刚在看你，就是吹口还是不会吹口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也可以。 我觉得口哨真的不行，我觉得口哨是给舌头会卷成 U 字的人会吹的。 你舌头不会卷成 U 字哦？哈， 那什么表情？ 就跟湿耳朵一样耳。 你在最后一天总吵架是不是？他真的不会 U 啊？怎样？快乐起来，彻底 的拥护，我想我可以配合着把悲伤留给自己。有，对，就是这个精神 ，That's the spirit。 App 向大家感动的要哭了，不要破坏大家的情绪。 但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 奥斯卡奖、金球奖，越来越爱的电影原声带，《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今年最动人的电影原声带，雷恩·葛斯林、艾玛·史东、约翰·传奇共同献声。全台实体数位排行同步冠军。最佳电影主题曲，最佳电影配乐，《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哎，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Eleven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早救治。 7-Eleven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1:54又到了最后要说再见的时候了，然后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节目要结束的时候，然后电话线上还是满线的响了不停。同样的，就是这好像就是人一定会都是这个样子。我要再讲一次，爱讲大道理的马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好啦好啦好啦，现在没有打进来，明天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啊。 对对 对, 對， 如果明天一通电话没有，很糗，真的很糗。哎、欸，真的糗到我不要不要的。 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剩下倒数四集的青春点点点，那我们一样呢会在最后的这四集，最后的三集接听大家的电话，因为还有一集是马克信箱要扣掉。也欢迎你继续追踪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玛丽的象牙塔的 Facebook， 还有欧马克的 Facebook， 还有欧马克的 YouTube 频道。因为之后呢，我们会把马克信箱放在那个上面。好，就这样了。然后有听众建议，我们可以去最近开始有点红的，很多 YouTuber 在使用的，还有一些独立音乐人在使用的 Press Play 募资、这样子，不太知道怎么做，好好研究一究。谢谢大家。 你不会是今晚回家马上研究吧？ 谢谢大家的建议。然后有人说要去，不管是浪还是什么一期，或是什么斗鱼花椒，中国的开直播等等之类的，都谢谢各位的建议。 感谢。 未来呢，1-5的下午，我们还是会在飞碟电台，在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然后你还是一样可以利用飞碟联盟的 APP 收听。我们会在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当中出现，也欢迎各位旧与新之们。很多如果你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话，现在也许也已经出社会， 就是你的上班时间了。 对，你的上班时间，欢迎你。就是我们不是在12点到2点的时候陪你们念书，我们可能是变成了下午2点到4点陪大家一起上班喝下午茶咯。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杜德伟跟 Lara 的《未完待续》，我们明天待续。 不确定就会非常有力，再不确定就会小心翼翼。两颗心应该停在哪里，才算是一个完美的距离？往前进，天空终会放晴，我开始不顾一切走下去。 我们可以 在一起，或许写个结局，未完待续的剧本让人心急。 郑同学高二， 以前念书课本上画满了荧光笔，花一小时只背一小段，回头看还是没有重点。在普林斯顿学到有条理的思考和清晰的逻辑，一下子就抓到重点。过了很久在复习的时候，就像刚刚念完一样印象深刻。这种清楚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的感觉真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 裸，2月14环亚唱片。 You are shining stars, shining stars。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志成，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